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11集。 可是我不会罚你的，因为你和我一样，我们是同样的人，只有你能和我作伴。 百里渊笑得灿然。 你知道那天在紫金关我为什么跟着你吗？ 迟燕没吭声。 因为眼睛啊，看到你的眼睛我就知道我们是一样的人。 百里渊抚摸他恬淡的眉眼，他和他一样有着大而黑的瞳仁，里面空气一片，仿佛铺满了朔北苍凉的风雪。百里渊低声道， 我们和这个世界都没有联系，我们都是世所不容的怪物，怪物也和怪物在一起。迟燕。 我有的。 迟燕说， 小令是我的联系，他是我的兄弟，我们血脉相连。 血脉？你竟然相信那种东西？迟燕，你给自己取假名叫做夏侯，你认同那个将你抛弃的女人是你的母亲吗？ 迟燕摇头。 夏侯是跟小恋姓的。 百里渊冷笑， 哼，你就这么喜欢他吗？死心吧，我会找到他然后杀了他，这样你就完全属于我了。 迟燕默默地低下头不再说话，弯下腰继续洗衣裳。段九从檐下走出来说道， 阎罗大人，极乐国已经发下去了，如今南北黑道三大曹帮24帮派悉数停灵，只不过昨天晚上东厂查封了一批预备在京师售卖的极乐国，我会派人过去想办法销毁。 哼，很好。 百里渊阴冷的微笑， 真是可笑，一个太监竟要想要匡扶社稷，这个沈爵执迷不悟，大夏将倾，凭他一人微渺之身如何挽救？从前我的祖辈龟缩于后，只敢做阴沟里的老鼠，真是一群懦夫，而今我便要这世道裂，天下崩，唯有光阴必退，阴影才能雄踞。 段九俯首道， 我等愿为大人效死。 百里渊环顾了一圈小院，回廊上的大红爆柱挂着红绡，彩画流金灯散着柔柔的光芒，远处的厢房亮着不灭的光，朱红栅栏落着积雪，一派静谧。 这个地方不错，让他们都服下极乐果吧，宝儿、妓女，包括看门的打手，一个都不要落下。 是。 朱刺客俯首告退，百里渊默然望着他们，手里一握，忽然握到什么东西，低头一看，是那个女人给他的松子糖。荷包是很艳俗的金红色，绣着乱七八糟的蝶影穿花，大概是那个女人自己绣的，真是糟糕的女红，丑陋至极。百里渊攒着眉看了一会儿，忽然出声， 那个叫阿厨的妓女就算了，瞒着她不要让她知晓。 是，阎罗大人。 灵堂前搭了布棚子，底下几个和尚低声念着经文，门没有关，外面的雪花飘进来，落在明月头顶上，让他好像一下子白了头。夏侯炼拈了香退到一旁，他觉得哀痛又觉得恍惚，昨天晚上还一起说过话的人怎么今天就没了呢？来上香的大多都是同僚，司徒锦人好，许多人受过他的恩惠，贩子们挨个上前拈香拜祭，然后默默退在一边，繁声迟迟，结成一片愁云惨雾笼罩着灵堂。夏侯炼心里压抑，走到外面去呼吸新鲜空气，影壁后面转出来几个人，是沈爵和沈问行他们。 沈觉刚从宫里出来，一路骑马赶过来，乌纱帽和大氅上落满了雪花。他看了看夏侯烈，提步想要进去祭拜，衣袖却被一只白生生的小手拉住。回过头一看，是一个小小的人儿，穿着孝衣，睁着大大的眼睛望着他。沈觉认得他，他是司徒锦的女儿，司徒弄玉。 都主叔叔，我爹爹什么时候醒啊？他都已经睡了好久了，他之前答应我醒了要骑马麻的。 玉姐儿咬着指头问，他才4岁，还不明白他爹爹永远没法醒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给他当马骑了。沈觉头一次不知道要怎么应对，两个人大眼瞪小眼，对视了许久也没有答话。旁边的夏侯恋蹲下来，摸摸他的头顶道， 等你长大了，爹爹就会醒了，所以玉姐儿要听娘亲的话，乖乖长大。 玉姐儿疑惑地问道， 可是睡那么久，爹爹不要吃饭吗？ 爹爹去当神仙了，神仙是不用吃饭的。 那我要是想和爹爹玩怎么办呀？ 玉姐儿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，闷声道， 爹爹平常就总是不回家，都不和玉儿玩，要是我想和爹爹说话了怎么办呀？ 夏侯恋拉起他的小手说道， 要是玉姐儿想爹爹了，可以和星星说话，爹爹听到了，等玉姐睡着了就会到梦里去找玉姐。 真的吗？ 当然。 夏侯恋拍着胸脯保证， 我娘也在天上当神仙，每次我想我娘的时候就跟星星说话，晚上她就来梦里找我喝酒了。但是有的时候呢，她去干活了不在家，可能听不见就来不了了，所以玉姐儿要有耐心，要慢慢等。 玉姐儿迟疑着看了夏侯恋半晌，才重重点头嗯了一声，扭头跟着丫鬟去玩雪了。沈觉道， 他迟早会知道的， 能拖一时是一时吧，他还那么小，至少多开心一会儿。 夏侯恋说。沈觉望着玉姐的背影站了一会儿，转过身去灵堂里上香。明月看见他站起来扶了扶身子，他没再哭，眼泪已经干了，脸色苍白的像失去了颜色，仿佛可以融进雪里。沈觉执起线香，插进泥金香炉，司徒锦躺在布棚子里，很安详，像是睡着了。沈觉想起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他刚和夏侯被打了一架，受了重伤。可即便受了重伤，还叮嘱他要走有灯烛的地方，要提防阴影里的刺客。他一直都是老好人的性子，看起来严肃冷峻，其实婆婆妈妈还喜欢多管闲事。明月端了一杯茶过来，沈觉没有接，断了一条左膀右臂，好像连怎么拿起茶杯都忘了。 你今后打算怎么办？ 沈觉问他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